这两天不少听众打来电话咨询，说现在的海参市场的货源这么紧张，再加上下半年的节假日又这么多，希望我们能够多带点优惠活动，比如啊，咱们就实在点，买海参直接送海参的福利政策。还有朋友说呢，你们这单盒699元的野生海参价格是很便宜了，可是每档活动只有50盒的备货，这么大的北京肯定不够抢的呀。 确实啊，转眼间呢就是教师节、中秋节、国庆节、重阳节了，大家呢有用海参的需求啊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您知道啊，电视上也讲了，今年呢是罕见的辽宁高温，让辽参的产量呢是至少损失了30%以上，所以说今年秋参的价格啊一定会水涨船高的。厂家呢为了遵循市场的规则呀，每档活动只能够提供50盒的海参备货，所以说呢也是希望朋友们能够理解。 那么今天的好消息来了啊，应大家要求，抢购时间积极与鲜芋仙厂家沟通协调，希望能够在月末之际带来与众不同的福利。所以呢接下来的活动您听好了，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鲜芋仙海参，厂商零售价格1999元一盒。今天活动当中打进4007106108040071061080，除了依然可以享受到699元的单盒裸价之外，订购3盒就多送给您一盒，等于呢原价7996元的4盒野生海参，现在只要2097元，划到每盒才524，比单盒裸价还要再便宜175。活动只此3天，4007106108040071061080。 每100克海参当中呢，就含有53.6%的氨基酸，还有海参粘多糖和海参皂苷等等营养成分。您说什么样的外卖能包含这么多稀罕的营养物质啊？ 是的， 而且还能做到每个月才200块钱都不到的花费。抓紧时间，朋友们，40071061080，40071061080。 花2097元订购到原价7996元的4盒一级品野生海参之外，还有一套价值398元的锅具3件套，炖个汤、煮个粥、炒个菜、煎个饼，想吃什么随时就做，就算您不开火送人也是特别大气的。40071061080，40071061080，来自于大自然的馈赠，天然营养的一级品野生海参，不需要花到原价的1999元，只要699元的单盒裸价，而且呢月末套组订购3盒就多送一盒，还有一套价值398元的锅具3件套免费赠送，今天、明天、后天，仅此3天，40071061080，40071061080。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余光中。 我是王蒙。 我是周国平。 我是彭曼。 我是钱文忠。 我是梁文道。 我是汪海。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， 开卷有益，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。 读书俱乐部，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。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我是读史有学问的编辑张雅娇，我喜欢读书，也喜欢历史，走进书中的世界，看各路人马，你方唱罢我登场。 编法第99天，1898年，上表向朝廷报警， 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，豪情壮志。当然，有时我也会化身学问妹，在公。